要抛一次啊！ 你个男的，你抛一回绣球，爸爸要花多少银子？ 大哥，大哥，大弟，大弟，大弟！ 我不管嘛，反正我要抛，我要抛，我就是要抛，抛，抛！ 哇，莫闹了！ 你个男的，我们南功夫一个月，光是丫鬟的开销、厨子的开销、轿夫的开销、花匠的开销、家丁的开销。就已经让我如不付出了。这一巴掌我咋个耐得住？ 耐不住。 吴卡卡 啊， 我们的收支从来就没平衡过。 这个大哥，我 你什么捏捏，你就不晓得精简人员噻。 哎呀大小姐，这个人也不能再精简了。钱赚都认得，我们家是响当当的大富人家，你这种一整，就等于是跟你爸爸那脸、你那脸、还有我那脸、还有我们拿功夫的这个大门脸做成一个绣球拿给你丢，到时候就不是丢绣球了，叫做丢脸。你个认得个活大哥？ 娃娃，爸爸做大哥也不容易。 哎， 我不管嘛，爸爸只要我乐意，我南宫院的绣球，我想丢几遍我就把它丢几遍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弟，大弟， 找着了，找着了！大小姐，绣球找着了， 找着了，找着了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这是哪家的小崽崽，连我南宫院他都敢耍！找， 找，找，找，找！ 到了南宫府大门外，南宫燕看到了拿着绣球的朱孝天。 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抛中的那个。 是的，是的，你看看拿着我们的绣球呢。 哎，爸爸爸爸，没想到我这个女婿是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哦！哎，领他去。 谢谢。见过大小姐。 大小姐， 拿上好的仆儿招待贤婿。 没得问题，大哥。 南宫大人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今天来不是认亲，我是来还绣球的。 哪呀？还绣球？ 蹦蛋你个蹦蛋，你敢再说一遍？这个抛出去的绣球呢，就等于说是定了我的亲事了，也就是说你小子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还绣球还能够玩，你就要后悔啊。爸，我看我怕还是要修理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伙子。 大弟，大弟，贤婿不要在意，我这个娃娃虽然粗糙一点，但是为人心地善良。 南宫燕表情凶狠地踏上一步，这让朱孝天很吃惊，谁知道南宫燕只是用脚碾死了一只蟑螂。 爸爸不理我蟑螂 啊，偶尔杀生也是超度森林，超度森林。 南宫大人，我想大小姐是误会我家公子的意思了。 这位是 啊，这位是 啊，我是公子家的丫鬟小蝶。 是，她是丫鬟。 哦，丫鬟。 昨晚我家公子拿大小姐绣球之后，真的是一夜未睡，为的是叫给大小姐您一个惊喜。 哼，惊喜？ 是啊。我家公子自小就精通木艺，昨晚专门为大小姐定制了一双紫檀木鞋作为见面礼。 啊，真的呀？你真的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跟人家种了一双木鞋上？ 是。 快点，再快点，快点试上试下，试试。 木鞋只能放进南宫小姐的一个大脚趾头。

钦差洪盖天走了，南宫傲却继续追究朱孝天和九保六郎他们的责任。 你们几个人听的，我南宫傲是个好面子的人，现在那个钦差是变成了那点胎船呀，他管不了，我要管。我说你们几个人当中肯定有两个是真土贼，希望你们坦白。 哎，大人，他们俩就真土贼，俺们是江南鹤的真传弟子，啊，他们俩冒充的。 老爷，俺们找那本书啊，是为那里头的墓意；他们找那本书啊，是为那里头宝藏。 对， 你看他俩长得哪像好的？ 你说什么你？ 好了，既然大家都说自己精通墓意，这样吧，就让我们比试一下，以验真伪。 六郎，真比啊！ 比就比，还能趴在小子不成？ 这可不能推啊！ 放心吧，这18年来江南鹤做活的时候，都是俺打的下手。 哎呀妈呀！你还深藏不露啊， 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，处处都得留一手了。 老爷比吧。 啊，比。 好，就照这样办，从现在开始3个时辰以内，你们照着书上这个样子每个人做一个玩意儿，做好了呢就当场示范，做不好就拉出去宰掉。 啊，爸妈，那万一朱孝天 宰掉。 3个时辰后，朱孝天做成了一只会飞的木鸢，九保六郎做成了一把摇椅，乌卡卡叫醒了已经睡着的南宫傲。 道姑，时辰到。道姑， 爸 爸，求 斩好的了。 南宫傲先去看九保六郎的摇椅。 啊，爸爸，看来这个囚狱门果然不凡啊。 老 这个小哈丁，这个手艺还是不错的嘛。 哎，爸爸，好不好还是要试了才晓得。这那边还有只木球。 哎，好好好，看木球，看木球。 老王啊，你这做的跟江南鹤的怎么不一样了？ 你管呢，那功能一样不就得了。 南宫傲看朱孝天做的木鸢。 哎，帅哥，这个木球可是会飞的。 如果你不信，我飞给你看。 哎，好好好，飞飞飞。哎，让开让开让开，飞飞来飞。 飞吧。 朱孝天登上墓鸢的时候，身上的太子腰牌掉了，被唐小蝶捡了起来。但九保六郎做成的椅子一坐就散了架，他们没有被杀掉，却要和南宫家签合同。 张夫子的小朋友，这个合同已经签的了，不知何字，会有我是会拿过的，你们也应该认得我在这个地方的实力。大定。 六郎啊，要不俺们改做艺人？ 做艺啊，要是不红那就是死。 要是万一红了呢？ 红了那是生不如死啊。 最终九保六郎和凤娘做了艺人，唐小蝶发现朱孝天原来是明太子之后就绝尘而去，朱孝天得到了天下，得到了缺一门的记忆，却失去了罪案，印证了缺一门的传说。后来钦差洪盖天因为查案不力成了通缉犯，南宫燕要再抛一次绣球。影片最后的一个镜头是影片开头出现的唐师傅被埋在皇陵里，他把皇帝搬出了棺材，自己抱着他做木工活用的豹子躺了进去，还自己拉上了棺材盖。好了各位，影片十全九美到这里我们就欣赏完了。最后一块来听一听李宇春演唱的主题歌《梨花香》。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小小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。 笑看世间痴人万千，白首同卷是难得的。 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？时过境迁，故人难见。秋日黄昏，一朝新夜，相思之苦，谁又？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